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樣咧就最近又再去九州，因為當年就去過鹿兒島啦，今次咧就去福岡啦嚇，有宮崎啊嗰邊啊、熊本啊嗰啲咁樣樣啦嚇，咁就我都係第一次今次係食一滴咁多馬肉，其實嗰啲馬，因為佢哋咧九州好多人好中意食馬嘅。咁但系咧，即系我就本来，哎呀，马肉我都唔系好忍心食。咁但系咧，去到嗰度，原来佢有好多试食噶嘛，你知啊，好多卖食品嘅。原来佢就话呢啲就系嗰啲嘅马肉嚟嘅，咁我试一少少咁样样啦吓。 难唔难食？ 唔难食，其实应该都好食嘅，系嘛？咁头先都讲过啦，又去咗呢个伊豆啦，箱根啊嗰啲咁样样啦，系嘛？咁就讲翻即系。受日本的影響呢，我最有深一次呢，你們一個實未聽過的了，我最近都是上網再查回來去，怕我記錯，就是有一套即係嗰啲武士道嗰啲劇集啦，咁我講過以前啲最古老嗰個咩話咩武俠唐比啊嗰啲咁樣啦，咁但係咧就亦都有嗰個史川昆劇場啦，《大紫紅狼》啊咁啊，但其中有一套咧叫《一劍走天涯》，入面個主角叫獨眼炮，但我好記得當時每次。播呢套劇集嘅時期咧，佢竟然咧就讀一段嘢出嚟，咁啊好勁嘅，我唔知係邊個譯嘅，即係由日文又譯做我哋中文啦。咁樣咧就點樣咧？就叫做清風劍氣如虹，藝高膽大，殺惡霸朱強良，仗義江湖，走天涯大丈夫，替天行道，三尺龍泉紫光閃，腥風冒起鮮血濺，男兒生不勇殺賊。死不算英雄，哇，几有气势 啊！如果你哋即系睇紧听紧呢个节目嘅话咧，我相信咧你冇过得即系40岁甚至45岁以上啊，哇，可能50添，其实你一定系未听过嘅啊！但系咧，如果你有翻上一年纪咧，你可能有些少印象，因为佢次次播嗰个剧集咯，开头佢都读呢段嘢出嚟，咁我入晒脑咧，差唔多咧仲熟过我以前读嗰啲咁嘅国文嗰啲啦吓，系真系好劲啊呢个。好啦，咁但系而家咧我就。想講我受日本影響咧，其中一個就係我so far最長嘅一個科幻故事。其實就係同日本有關嘅。就都唔係最長啦，第二長啦嚇，就叫做《大地之歌》。我就講即係有對夫婦，其實是中國人嚟嘅應該係啊。咁但係咧就去尋求一個叫蓬萊星嘅星球啊，即係我哋何處覓。 有佛教的思想喎、 啊，蓬萊其實咧呢、這個咧係我哋有少少，因為入面咧有個蟬啊嘅嗰個，咁但係我哋古代咧中國咧就話東面咧東海有仙山咁樣啊，咁嗰陣時就可能即係嗰啲航海又冇咁發達啦，但係都可能有啲人係漂流過去過，咁又有傳說翻嚟啦，咁就係話東海有仙山咧，主要咧好似話係有三個仙山嘅，一個就係蓬萊啦。一個就叫方丈，一個就叫瀛洲。你知瀛洲今時我哋都係代表日本咁解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大家可能都聽過秦始皇就派一個人，有冇印象啊？有冇聽過啊？叫徐福，徐福，就話咧帶咗幾千個童男童女，就去揾咩咧？就不死之藥啊！呢個靈丹嗰啲仙藥，咁樣就係秦始皇想長生不死啊嘛。咁就去東海嘅呢啲咁樣嘅仙山度咧，去蓬萊咧就去揾。但係點知咧就一去就冇回頭，即係可能徐福咧亦都係驚，即係揾唔到翻嚟就梗係殺頭啦，係嘛？咁佢咧卒之咧啲傳說就話佢就去咗日本，咁而且咧就喺嗰度開枝散葉。咁啊，今天嘅日本人咧就係徐福嗰啲童男童女嘅後代啦。咁呢個梗係完全係冇科學根據啦，因為嗰陣時。是公元前即系221年啦，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咁隔而家都系2000几年啫嘛。咁但系日本啊，佢哋嘅民族本身系点止2000啊？冇错啦 ，Thomas 都好嘢。其实佢最早嘅民族咧，就有好几个嘅。哈尔族而家咧主要就住喺北面啦，即系北海道嗰啲比较多啲。佢有另一个名咧叫阿伊奴族吓，阿伊奴族亦都系哈尔族嘅人。咁嗰啲人咧就確實好似愛斯基摩人咁上下樣嘅，即係嗰啲面口啊咁樣。咁但佢後嚟咧亦都有咧，就係佢自己個大和族啊，亞馬圖啦，大和族亞馬圖啦嚇嘅人口咧，亦都係入咗嚟咧，其實就係唔多唔少壓迫啲哈爾族人。嗰啲哈爾族人咧就俾佢趕下就趕到淨係去曬北面。咁呢個亞馬圖就係，但其實亞馬圖族本身都係好複雜嘅。 即係好多都話咧，佢都係有好係由亞洲大陸嗰度嚟啦，咁即係由呢個中國啊、韓國啊，甚至有部分咧係東南亞嘅地方嚟。咁有啲就話咧，其實原來日本人咧喺最北面嗰啲咧，就係似呢個蒙古人或者有啲似愛斯基摩啦。嗱、南面嘅咧就比較上個面口係似嗰啲馬拉人多啲嘅。啊，當然最南嗰啲咧就係、是。甚至有少少係波利尼西亞嗰啲咁樣嘅人啦，咁樣。咁後嚟咧，亦都有個幾個波咧，啲人移民過去咧，都喺中國啊嗰啲過去咧，嗰啲叫做，等我睇你先嚇，我呢度有寫啊，真係太多記唔到，叫渡來人啊，另一種嚇、即係過渡嗰度啦，渡海嗰度啦，渡來人咁樣。咁所以而家佢其實就係一個 mix 啦，但係到最後咧，佢而家就當曬自己係即係主要叫做日本人，就係、是、大和民族、大和雲咁樣樣啦嚇。咁佢呢個民族咧，真係以一個國家嚟講咧。佢又係非常之我哋叫做同質化 homogeneous。嗱、我哋睇一睇嗰啲資料啦。嗱，呢個又係最基本嘅數據。原來日本嘅人種咧，佢叫做係日本人啦，佢本土嘅咧係佔咗98.5%至少。另外咧0.5% 咧係韓國人，大概0.4% 咧係中國人。咁、大家亦都知道咧，其實日本咧係極難極難咧。是移民和歸化的，是沒有可能的。你有很多國家都有移民政策，有歸化政策嘛，所以歸化就是 nationalization， 就是你變了他的國民，是吧？但是日本來說呢，你基本上是沒有可能做到日本人的，即如果你沒有可能拿到他的國民身份，唯一的呢，就真的是呢，你嫁給日本人。啊，咁當然這裡呢，我們香港都有，就是同埋我那年拿十大傑出青年的。陳美玲 啊，係啊，呢個好出名。日本人唔當係日本人，中國人又唔當係中國人。 係啦，咁當然之前仲有個翁善玉嘅，有冇聽過啊？翁善玉係好古老一代噶啦，嚇，但係佢唱歌嘅又係出名嘅。 聰明星源好似都有，都係。 嗱，咁當然咧，佢比較接受嘅，當然鄧麗君就差唔多半個日本人嘅啦。嚇，鄧麗君因為好受歡迎啊嘛，所以其實鄧麗君唱嘅歌咧，其實好多係日本歌啦。啊，咁佢受歡迎，咁跟住就有翁善玉啦，啊，咁啊有陳美玲啊咁樣啦。你基本上是很難做到日本人的，他是沒有移民政策，他是很保護主義的，他是要維持他的血裔那個這樣的同質性。不過剛才說過Thomas 也指出他是一個島國，所以他真的有一種島國的心態。當然你說英國也是島國，但英國來說 Splendid isolation 是可以這麼說 Splendid 的 isolation。 這樣呢就他實際上是即係嗰個心態係咩嘅？大家知道，中國喺歷史上係曾經試過想征服日本嘅，即係喺古代啊。咁但係咧，最主要當然都係成吉思汗嗰陣時啊。成吉思汗幾次咧，佢想話征服埋日本噶嘛？你知佢征服曬嗰個亞洲大部分地方啦，佢即係有邊度會打輸嘅啫？佢一定打贏啊咁。日本嚟講，佢過得去，但係幾次咧，日本仔就好命啦。都是因為颱風，冇錯啦，因為嗰陣時冇天氣預報啦，係冇我哋咁樣嘅預測咁準啦。佢幾次都係全軍覆沒咧，就係因為俾颱風，咁之後就放棄咗。所以如果唔係咧，日本都會係蒙古帝國嘅一部分啦。咁但係倒翻轉頭咧，日本咧亦都多次侵略朝鮮半島，但係咧今次就倒翻轉頭咧，我哋就係做白武士啦。我哋中國咧幾次咧，其實就係派兵嚟去救朝鮮嘅。如果唔係咧。朝鮮很早就已經是日本的版圖， 因為讀歷史嗰陣時咧話咧，韓國好似個匕首咁拮住個日本，所以日本咧就要拮住南韓咯。 係可以咁講係嘛？嚇嚇，咁即係當然咧，即係佢係最近啦，就隔咗個日本海啦，係嘛？咁佢如果兼併埋呢個朝鮮半島，佢當然強大好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講真，其實韓國人個民風又係非常咁彪悍嘅，你都知啊，強韓國人，你睇過啲韓國電影啊？ 哇！韓國啲男好直， 好勁啊！其實 啲韓龍啊， 好勁，係啊，冇錯啦，冇錯啦，佢哋好勁， 大家都見識。 咁所以咧，其實真係叫做真係旗鼓相當啊！即係韓國人鬥日本人咧，哇！你真係最好行。退避三舍，邊你死梗啦！佢哋兩個砌上嚟，你就冇得唔掂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即係韓國都吃過苦頭啦，係俾日本統治過啦、侵略過啦，係嘛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基本少少數據先啊。基本數據咧，日本啊主要由四大島組成，大家知道啦。最北面就北海道，中間最大嘅就本州 （Honshu） 嚇 ，Hokkaido Honshu。然之後咧，下面咧就有所謂九州同四國啦。九州就 Kyushu。四國咧就係唔記得咗添啊，唔知Shikoku 定乜鬼嘢啦嚇。咁但係其實原來咧佢仲有成6800多个島喎，犀利喎，即係大大小小啦嚇。咁但係咧佢其實同最少三個國家有島爭嘅，大家都好清楚啦。北面 就係同呢個俄羅斯就有所謂係啦，佢又叫做北方四島，北方四島咁啊，俄羅斯係死都唔肯還啦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期佔領咗啦，係嘛？咁樣咧就西面咧就係同韓國啦，就係嗰個咧佢又叫竹島，韓國叫做獨島。南邊咧唔使講啦嚇，就佢又叫尖角諸島，我哋就叫釣魚島。嗱，不過香港人就中意叫釣魚台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周圍咧，其實你話佢話睦鄰政策都幾難啦，係咪？即係佢最近嗰三個國家就係呢三個噶啦，仲有邊個啫？跟住東面就汪洋大海啦，係嘛？即係太平洋啦。但係都係有邊境紛爭，就係有呢個島爭啦，係嘛？咁另外咧，講個面積先嚇。佢面積嚟講咧，喺世界上二百松啲嘅國家咧，其實就排61。即係你話佢話好細，佢唔算細嚇，但係大一定係唔係屬於大國啦，排61。但係人口咧犀利啦，係排第10。喂，好犀利喎！你諗下，一班200人考第10，都唔錯啦，係咪啊？好犀利啦！咁佢排第十咧，佢究竟咧有幾多人咧？嗱，講佢面積咧，如果同中國比咧，就等於中啊，佢嗰個面積就係大概中國嘅4%嚇，好細嘅啫。但係佢個人口咧係排第世界第十位咧，係有中國嘅。是差不多 9.2%， 9.2%。 那你可以看看呢，即實際上它的人口密度呢，即是說比中國呢是更加高， 很集中在城市， 高一半。哦，當然是啦，它大東京都啊，還有那些呢，其實那個也是世界上啊，即經常被人 quote 的，被人 去引述的，就是說其實整個本州的東岸啊，還有甚至有些內陸的地方跟美國的東岸呢，就是人類現在即現代文明所建起來的那些叫 Megalopolis。我哋知道 metropolis 就係國際大都會啦嘛，已經，但係佢又要作一個仲新嘅字，係勁過 metropolis 嘅，就係叫 megalopolis， 即係巨型嘅城市，係嘛？咁你東京嗰個城市真係周邊嚟講係即係講緊成幾千萬人啊，係嘛？咁啊接近成億噶嘛。咁講真，其實日本咧，全個日本咧嗰個人口咧就係1.2亿。咁1.2亿咧，其實絕對唔少噶。所以你知唔知佢係已經大過咩咧？大過德國啦，大過法國啦，大過德嚇，亦嘅人口唔夠佢大啊，大過英國嚇，大過英國。咁樣咧，佢咪英國好似6000多万人口啫嘛，都唔夠1亿啊，英國嚇6-7千万人口啫嘛，英國佢1.2亿喎，咁仲咧大過曬成個加拿大。當然仲大過曬啱啱 Jeffy 去過嘅 澳洲啦， 澳洲其實真係癲嘅，即係我都講過，上次講紐西蘭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完全想象唔到嘅，紐西蘭咧其實咧個人口係少過香港，差唔多係香港嘅一半多啲啫。咁而呢個澳洲嘅人口咧，肯定就少過廣東省，係嘛？你打開個地圖睇下，唔該你將廣東省嘅面積同澳洲嘅面積比，但係佢嘅人口加埋咧係少過廣東省，係嘛？澳洲係2000多万人啫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澳洲嘅人口咧係等於日本嘅零頭啊， 零嚇 1.2亿啊嘛，可能都唔夠添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日本咧，你都可以話係一個真係大國嚟嘅。咁講真，而家我哋好多時分析世界局勢咧，日本有時我哋甚至當埋西方嘅一部分添，即係一個廣義嘅西方啊。啊，雖然佢完全係東方人嘅面口。 第一個脫亞入歐 係啦，因為冇錯啦 ，Thomas 好嘢啦。呢個咧就要講翻19世紀嘅時期啦，大概1860年嗰陣就開始咧，就有明治維新啦。啊，咁嗰陣時咧就有個學者咧就寫咗一個脫亞論，就鼓吹話脫亞入歐，因為我哋明治維新咁成功，係嘛？咁樣咧就我哋其實唔應該係亞洲一部分，我哋其實等於歐洲一部分啦，咁樣樣。咁 複雜語吉啊，唔係好出名個學者，我唔記得。 我一陣間我哋翻嚟休息一陣咧，翻嚟再講啊。